大家好，我是 Peter。 是，我是 Mr. 好啦，咁上两次就一讲咗武器啊，同埋喺太空里面点样移动啦，嗰啲喷射装置啦。咁继续喎，咁我讲下啲即係现实中同埋科幻中嘅防御装置啊、盾牌之类嘅即係历史啦。咁讲起即係盾牌呢，就諗起细个中学读呢个西史，讲呢个罗马士兵嘅盾牌阵啦，好犀利㗎，即係呢盾好多嘅盾牌就有啲摆上顶，有啲向前左右都有盾牌咁样，亦都有好多士兵喺个盾牌保护之下向前移动，好似架坦克车咁。咁似乎呢个都系坦克车嘅始祖喎，咁佢就唔驚人哋有啲矛啊、火飞箭啊咁样啦。咁就而且盾牌咁嗰个材质，佢话亦都系好坚硬嘅，即系唔系靠硬净吓。咁即系呢个系即系读呢、這个世界史嘅乐趣啦。咁除此之外咧， 系啦。如果其实讲下盾牌，其实本身自己就主要用啲木材喺度做嘅，即系可能表面会包啲金属啊咁样啦。咁但系因为为咗其实主要咧，因为当年嗰啲金属咧就相对上系贵嘅。咁所以咧，佢哋就中意咧，木材咧就你爛咗可以好容易補翻啊嘛。咁所以佢哋就整啲木材，跟住入面仲要你好難，即係當年好難話一大塊咁樣嘅木係一塊過嘅。咁所以佢哋亦都諗到咧點樣咧，就係要揾啲皮啊或者布啊咁咧就包住喺外邊，咁咪仍然可以保持住個盾嘅形狀，但係又可以夠堅硬咁咯。咁然後啲木材又好似我哋而家好似啲嗰啲叫做咩咧，借渣板嗰啲咁樣啊，即係用啲橫即係橫同直條咁樣嘅排列，咁就可以即係就算爛咗嗰啲咁嘅碎片都可以拎翻嚟，又可以再包翻，又是再即係仍然好似好堅硬，同埋例如射箭射埋嚟，咁咪仍然要穿過一樣咁多嘅材料，咁所以就其實好耐用嘅，可以 係啊。所以個重點原來佢係唔單止係硬，佢可以係堅硬啊，即係啲木頭咁樣係即係劈個斧頭，可能個斧頭對直住喺嗰個盾牌嗰度啦，乜唔拍出嚟？ 係啦，係啦，其實哇，嗰啲即係你好多人就以為咧整一個非常硬嘅盾牌一定整唔穿嘅，其實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嘅。點解咧？就因為咧，如果你例如你頭先斧頭一個最即係一個好例子啊，你劍咧都好少少，因為佢嘅衝擊力咧相對地唔係咁大啊，即係佢係一個斬擊或者係愛嚟一個特即係刺突嘅武器，咁咧就相對嗰個衝擊咧就細啲嘅。因为佢冇咁大质量撞喺度啊嘛，咁于是你个盾牌挡咗之后咧，你射开啲力咧，你只手都仲可以承受到。咁但系如果系有人揾啲例如斧头啊咁样，佢大部分质量都喺个即系个头嗰度咧，咁撞嗰下个冲击就大啦。咁甚至如果人哋用啲嗰啲叫做类似流星锤啊嗰类咁样嘅锤啊棍啊嗰啲武器咧，咁你就惨啦，你嘅手即系如果个盾牌好硬嘅，好即系完全唔会变形啊，唔会凹陷啊咁样嘅。一個敲來咧，哇！你隻手就即刻震到痹曬咁，然後可能人哋好容易就可以拱開你個盾，你就直接嚟打你啦咁樣。 係啦，咁又講起依家現代嗰啲防暴警察嗰啲盾牌係透明嘅喎嚇。 係咯，咁啊睇到對面啊嘛，即係始終盾咧個唔好處咧，即係古代一路以嚟都係有呢個問題㗎。咁好多嘅用盾嘅人咧都表達咧就係咧。佢哋唔中意個盾咧，就係會阻礙到你嘅視線嘅。咁即係如果即係 YouTube 咧，有興趣可以睇下一啲嗰啲人哋講翻啲中古時代嗰啲武器啊，甚至啲即係去到呢一個古代時候嗰啲武器啊，嗰啲咁嘅即係影片啦。咁就見到有啲人去即係叫測試呢啲咁樣嘅古代嗰啲武器啦。咁有啲叫做希馬嘅，就係去。即係啲人會練習翻當年嗰啲武器，咁然後就喺度有翻啲模擬戰啊咁樣嘅，即係會有啲比賽啊咁樣嘅，嚇。咁如果簡單講嗰個歷史啦，頭先你話講呢個羅馬兵嗰啲盾牌咧，其實就發展自呢一個應該係希臘嘅，或者應該係可能多啲人知道呢個斯巴達嗰陣時嗰啲年代嗰啲叫做 hoplite 嘅兵嘅。佢哋最初就用圓盾嘅，其實羅馬兵咧就發覺，喂，唔係喎，方盾咪我哋大家個。即係企埋嘅時候，咪冇咁多呢個弱點咯，咁樣同埋嗱，你圓盾你咪遮唔到腳嘅，咁你又遮住咗嗰個視線，咁咪人哋打你腳，你咪會睇到咯。 哦，诶，圆筒其实系咪嗰时圆形系容易啲做咧？之后积出嚟定系？ 嗱，圆筒最初其实好似好多嗰啲地方咧，都系用圆筒嘅。个理由咧，可能就有少少个感觉就系、是、啊，即系我拎住个圆形嘅咁样样就。即係好似四面一樣咁上下重，就可能平衡少少啊，有個感覺就係、是、即係當然佢哋啲圓盾唔係大家睇呢一個，例如 Avengers 入面嗰個 Captain America 美國隊長個盾咁樣嘅，即係唔係嗰種 size 嘅，佢係再大嗰啲嘅。 哦， 係啦，係啦，咁同埋咧就好得意嘅就係咧，佢哋因為用右手攞劍，左手攞盾啊嘛，個個都係，咁於是一排人咧，你就會發覺咧佢哋會將最厲害嗰個人咧擺喺最右邊嘅，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嗰個係最少保護噶嘛。因為你諗下，你如果你個盾喺左手邊，咁你喺你右邊嗰一個盾其實係遮住你噶嘛。係啦，咁於是咧，你就其實有多啲保護嘅。咁但係最右邊嗰個冇喎，佢因為佢係即係再右邊冇人噶啦嘛，佢最右邊嗰、那個，咁、那個唔係冇多一個盾保護佢咯。咁於是咧，佢個最危險嘅，咁於是咧，佢哋就要揾最叻最勁嗰人咧。就佢係可以用除咗用劍去喺後面刉人，或者用長槍喺後面刉人之外咧，佢亦都要好勁咁樣咧，就用埋嗰個嚟做防禦嘅。咁所以咧就佢要叻啲嘅。咁同埋就話佢哋有少少斜斜地嘅個陣係，即係你會發覺咧，佢越右邊咧，佢就越企得厚少少嘅。 可以咁。 係啦，佢企厚少少咧，咁於是咧就佢咪唔係最突出嗰個咯。於是咪淨係左邊多啲防禦力嗰邊會攻埋嚟嗰邊咯。 嗯，咁啊，即系阿尾似一个镬喎，其实有圆形嘅盾， 佢冇圆盾就冇弧度嘅，佢哋系平盾嚟嘅，即系就算系弧度都有，即系最多少少好似 Captain America 嗰个咁样有少少弧嘅啫。咁后尾咧呢一个罗马嗰啲阵咧，点解佢会变咗做一个方盾咧？就第一就防御力高啲啦，同埋你见到佢有少少弧度咧，其实佢哋又发展自佢哋咧另外一啲地方，佢哋见到人哋用嗰啲盾咧就系、是。佢一個四四方方嘅盾有少少弧度啦，佢就可以動喺地下。 係 嗱，係啦，如果你平嘅盾，你動唔到喺地下噶嘛，佢會跌噶嘛。咁但係有少少弧度嘅，動到喺個地下。嗱，動到喺地下有咩好處咧？第一就你打緊嘅時候你要前進噶嘛，梗係要拎起個盾啦。咁但係當你前進唔到啦，你要喺度即係用你把劍同人喺度劍擊嘅時候咧，咁、那個盾又做防禦噶嘛，咁你咪個盾可以晾喺地下，你都可以唔使驚佢冧低咯。另外就 啲力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罗马兵咧，佢哋仲有呢、這、一个有啲叫即系头枪咁样嘅，有把好即系好幼幼嘅咁嘅一支枪咧，就可以掉出去嘅。咁但系就除咗罗马兵之外，有其他嘅即系嗰啲年代嘅士兵咧，咁佢哋用嗰啲盾咧就唔单止系四四方方糊咗，佢仲要中间咧有个位咧系再突出少少嘅，有啲甚至发展到后边有条木条咧系可以好稳定咁样晾喺地下啦。咁然後佢哋就會攞住啲弓啊或者十字弓啊喺後面咧，就匿喺後面，跟住就做一個掩護就可以射箭啊，或者係用啲弩啊咁樣去射嗰啲 bolt 嗰啲啦，即係都係箭啦、啊，應該就係、是、係啦。咁就唔使拎住個盾咯，佢可以兩隻手控制個弓箭咯。 係啦，我諗起呢啲盾咧，我又諗起喺個日本動畫啦，《機動戰士高達》拎佢個盾，嗰個盾我成日覺得佢高達嗰個盾牌咧。即係有少靈形咁嘅感覺，都增加有塊係個一個扁形長方形個窿咧，睇到嘢，有啲似人哋燒烤用嗰啲盾牌咯。 係啦，其實呢一個應該咧就比較上似啲呢一個啲警察嗰啲防暴盾啊，即係佢又要有開翻個窗咧，就可以睇到嗰邊啦，另外一邊啦，即係有一個成個可以匿到喺後邊咁樣啦。咁其實咧就當年咧有講過話，點解要啲咁樣嘅大嘅盾嘅啲機械人？ 系啦，点解啊？ 系啊，好搞笑啊！个理由原来咧就因为咧，等啲动画师唔使画晒成只机啊， 系要遮住咗， 边个头出嚟吓遮晒，咁咪唔使画到咁复杂咯。咁个盾好易画嘅啫嘛，咁啊，所以就要大大个啊，咁样即系呢一个主要就系呢一个即系勇士啊，呢、這个高达啊，咁后尾 turn A 要都系要求咁大嘅盾咧，就是、因为咁咪画少啲咯，咁样啊，即系明明个盾其实如果你买模型咧，你会发觉咦遮唔晒成部机啊，但系喺度。喺即系你会睇动画嘅时候就发觉，咦成部匿晒喺后边，好似消失咗咁都得嘅，即系得翻个盾喺度。个 角度有问题。 系啊，喂，连脚都见唔到喎，有冇搞错啊？咁样明明遮唔到脚噶，吓咁但系咧，其实嗱，如果你讲翻类似高达嗰种盾咧，就其中好似上半部就短啲嘅，下半部就长啲咧， 佢似翻我哋歷史上面有種叫 Hitler Shield 啊，或者Kite Shield 嗰一種咁樣嘅，即係呢一個菱形盾啦，或者 Hitler Shield 我都唔知道中文叫乜嘢，佢一個水滴型啊嘛盾嚟嘅，但係個形狀個差距係變得好，即係有好大差距嘅。佢長咗耐咧就係為咗保護對腳嘅。 係可能長啲啦，但係點解又要窄身啲咧？ 窄身啲，因為如果你太長都係一路咁闊咧，你咪成個盾咪重咯。咁你成個盾重咪爛四圍揮咯，咁於是佢哋就咁我咪做返即係長窄身啲，咁我咪仍然嗰即係夠輕就容易啲揮動咁樣咯。 哦，咁咪係腳嗰個位都唔需要好闊嘅。 係啦，咁同埋即係你唔好好似平時咁正面望住人㗎嘛，你對敵嘅時候呢你就打即係打得起前後腳咁樣，咁於是嗰度窄少少都可以遮到啦。咁同埋仲有就唔單止係即係呢一類咁嘅盾呢，唔單止係你企喺度用嘅，喺馬上面呢你某程度都可以保護埋即係隻馬低少少嗰啲地方都得嘅。 有啲盾牌呢可以尖喎，好似又係高達啦嗰個航勇士喎，係 啦，佢就兩邊都尖嘅。咁但係其實就反而即係現實度就人用嘅盾呢就少啲咁樣嘅形狀嘅，因為佢如果兩邊都係咁尖呢，就即係你其實你高嗰邊唔使咁多㗎嘛，即係你其實個頭你如果隻手拎住，你會發覺其實對落嘅即係由你手一路落到腳呢嘅距離係遠過你即係你底高嗰陣時啦，即係你垂低手就當然係差唔多喺中間度咁樣啦。咁但係呢就如果係你平時話舉住個盾嘅情況呢，你就會發覺唔係啦，係其實你係個頭嗰邊係冇咁多嘅。咁所以呢你就當你要保護個頭嘅時候，你下半又唔使長到落地係咁棘到個地嘅話，咁就啱啦。咁於是一邊長一邊短咁樣嘅，大部分都係。 我就覺得佢應該即係上面尖下面又尖，可以即係搵嚟鋭人哋囉，剁人哋。 理論上都得嘅，咁不過其實你個盾嘅主要作用呢就係愛嚟防禦㗎嘛。咁即係當然都有好多人就話都唔係㗎，你都可以即係用個盾嚟到即係敲人啊，成個盾撞埋撞人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嘅用法嘅。咁不過呢就其實你話尖嗰邊呢，當你舉起佢咁樣打人嘅時候呢，你個身咪下半身咪完全已經冇曬防禦囉。即係你一對一嘅時候就好似 OK 冇問題咁樣，但係當你例如喺外面有好多人打仗，即係隨時側邊有第二個人會走埋嚟斬你一刀嗰啲位呢，咁就其實你要搵個盾咁去敲人就唔係咁安全嘅。 係咁又講高達啦，又諗起另一部即係元祖高達嗰啲機體強人啊，即係一個好似中古世紀武士個盾牌呢可以射飛彈，可以係可以裝埋武器添。 嗱呢啲呢就攻盾系統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就即係有攻擊性嘅盾牌啦。攻盾系統呢就其實有好多問題嘅，等第一你擺咁多炸彈喺個盾入面，咁人哋射即係射擊射埋嚟嘅時候，咁 trigger 咗你嗰啲炸彈，然後喺你嗰度爆，咁你咪自己傷自己囉。 係喎，咁樣 係呀，同埋其實你個盾咪表哇咁咪超重囉，個盾即係你拎到咁多嘢喺度，咁你揮動咪揮得慢囉。到佢真係有需要防禦，即係你個防禦力又唔係真係有咁厚喎，個盾即係入面裝咗咁多嘢呢，肯定好多空即係中間空嘅位啦。咁你冇理由啲炸藥係有防禦力㗎嘛，即係就算佢唔爆啦，我當佢，但人哋射穿你嗰個射穿啲炸藥嗰下，你個防禦力都低過係一啲材料嗰啲防禦力㗎嘛。咁於是呢你又係重咗，但係你個防禦力又唔係高咗。咁於是就係好令人質疑到底呢啲實際個用途係咪真係咁高嘅。 係啦，當你飛彈射曬，咁嗰個位咪個空洞囉，就係弱點囉。 係啦，空洞就未必係弱點嚟嘅，即係例如而家現代嘅嗰啲坦克嗰啲裝甲呢，佢哋好鍾意呢就要做啲空洞喺中間嘅。 係呀，點解呢？ 點解呢？就因為呢而家嗰啲炮彈呢射到埋嘅時候呢，其實個穿甲嘅能力好高㗎。 哦， 即係係啦係啦，咁佢呢其實個 idea 係點樣呢，佢例如佢有啲叫穿甲彈呢，佢射咗埋之後呢，佢就會有另外中間有粒細啲嘅彈射出去嘅。係。係啦，咁於是呢如果你中間有啲空洞呢，咁嗰粒彈咪需要穿過一啲空間之後再撞落另外一塊裝甲度。佢哋就叻呢就係去穿過一啲即係可能一大塊咁樣呢，就之後就再彈一粒彈仔出去咁樣呢，就愛嚟殺傷入面啲嘢㗎嘛。 咁但係佢再彈嗰粒彈仔，如果再有一塊裝甲擋住佢，咁咪嗰粒彈仔咪冇咗嗰個效果咯。咁同埋仲有就係佢啲裝甲入面咧，就唔係就咁話你以為空間就係一層甲，另外一層中間有個空位咁樣，就唔係咁簡單嘅。佢入例如入面嗰個裝甲咧，佢就會係變咗做 zigzag 咁樣，有啲即係鋸齒狀咁樣嘅，即係高高低低咁樣嘅。咁第即係嗰粒彈仔射落嘅時候咧，就唔係平射落去啦，佢就會變咗做係有個角度咧。咁就令到佢容易啲，例如彈開啊，或者係即係射落去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呢一個係即係相對地，你同樣咁厚嘅裝甲咧，你其實打斜傾斜咗嘅話咧，佢個厚度其實高咗嘅。 哦。 即係你諗下個截面積咧，就係你九十度角咁撞落去咧，佢一個厚度啦。咁但係如果你塊裝甲斜咗咧，你會發覺咁其實佢咪有少少好似打橫經過嗰塊裝甲嘅時候，佢咪要經過多啲材料先穿過咯。 嗯，即系呢次海绵 啊，有少少啦，系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是另外唔系用穿甲弹啦，我哋用呢个叫做 heat 弹啦 ，high explosive anti tank， 即系呢个高爆弹系入边，即系 high explosive 嘅嗰啲高爆弹系入边嘅呢个叫做反装甲。咁啊，中文咧就中文其实我唔知系乜啦，我对唔住。日文佢就成型呢一个锻造弹，佢系点样嘅咧？呢、這个神探伽利略有一集都有介绍呢样嘢嘅。佢將嗰啲入面咧，即係嗰一炮彈入面自己有炸藥啦，所以叫佢做呢個 high explosive 啦。咁、那個炸藥佢就排咗做一個倒 V 字形咁樣嘅，係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倒 V 字形中間咧，佢就會擺一塊金屬片。咁然後佢當佢爆炸嘅時候咧，佢嗰啲衝擊力咧就會一個好似一個圓錐形咁樣撞落去嗰一塊金屬片度咧，就會令到佢熔咗變咗一個好高速嘅咁樣發射出去。嘅一個金屬嘅噴流啊，咁呢個金屬噴流咧就即係唔係用佢嘅熱力去融咗個裝甲喎，佢係變咗一個好高壓力咁樣咧，就去穿透前嗰啲嘢嘅。 嗯，哦，咁係呢種嘅甲板就可以防到佢係咪？ 係啦，你中間有啲空洞咧，咁佢係壓力好高啊，咁但係因為佢嘅射程咧始終係有限嘅，咁樣於是咧佢就。你中間多啲空間咧，亦都容易令佢擴散，即係佢係好大壓力啊！咁但係因為佢係一個圓錐狀咁樣壓縮佢個金屬噴流啊嘛，咁於是就佢一過咗佢焦點之後咧，佢咪開始擴散咯。咁、那個擴散之後，你咪啲前面嗰啲裝甲又可以冷卻到佢咧，咁於是咪將佢嗰個實際嗰個穿透嘅能力減低咗咯。 哦，即係個結構嘅問題。 系啦，系啦，咁其實就另外仲有咧，中空有啲咩好處咧？就另外一種高爆彈咧係點樣嘅咧？佢咧就係呢一種叫做 HEP 嘅，即係嘅彈啦，咁樣就除咗 HEP 有另外一個名嘅，即係有即係一個英國式一個美國式嘅叫法嘅。咁樣咧就佢係點樣嘅咧？佢就黐喺嗰個彈壓嘅表面，然後佢就產生咗爆炸。咁如果你係一大塊裝甲片咧，佢會點樣咧？佢就係、是。首先咧，佢就會將個衝擊傳咗入你個裝甲嘅入面，咁然後個裝甲嘅入面咧就承受咗啲衝擊之後咧，就會即係碎裂出嚟啊！咁於是咧就嗰啲碎咗嗰啲位咧，佢就會即係散入去嗰一個即係裝甲入面啦。咁你裝甲入面有人噶嘛 ？Suppose 咁，於是啲碎片咪會傷害到啲人咯。 哦，咁樣即係又諗起咗盾牌咧。喺啲機械人動畫都好多盾牌啦，咁佢啲盾牌，佢又即係嚟高達盾牌，專登整個位咧，俾你望係要用翻高達嗰個眼，即係個頭殼頂個鏡頭嚟到望啦。咁點解唔直接將個鏡頭擺喺盾牌度咧？既然係機械人嘅話， 嗱有講翻高達入邊啦，的而且確有啲機係咁樣設計嘅，例如呢、這、一個。喺呢個叫做《天空的學校》嗰一套啦，美術本呈現嗰套漫畫咧，就佢嗰盾咧係有呢一個鏡頭喺四個角落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添，佢有四個鏡頭嘅。咁咧，佢就係愛嚟影到前面嗰啲嘢咧，就幫到佢。咁但係嗱，我哋用現實角度嚟睇話翻啊，咁另外仲有零八小隊佢部機直情可以伸個鏡頭出去啦，即係有一個細嘅鏡頭可以伸出去望另外一邊嘅，佢唔需要裝喺個盾度。佢基本上就算喺個石後邊咧。佢都可以伸入鏡頭出去望嘅，嗱、這個設計係咪聽落好似哇好合理咁樣啊？咁但係咧，我哋講翻現實度有咩缺點咧？呢啲嘅就係、是、嗱， 你其實一部機械人咧，你個鏡頭唔係好似人頭咁樣係，即係冇咗就會死噶嘛。 啱啊，佢波頭冇咗頭都仲得噶。 係啦，咁如果大家記得咧，上次我咪話你嗰、那個即係個呢、這個任何激光嘅嗰啲，就如果你要射得遠咧，你就需要個口径要夠大嘅。點解咧？就因為個擴散嗰個率啊嘛。其實咧喺望遠鏡或者係你嗰啲相機鏡頭咧，一樣有呢個情況嘅。你如果個鏡頭夠大咧，即係你要需要個感光嗰個位夠大咧，佢就可以望得遠啲嘅。 感光個位，即係 你個鏡頭嘅直徑越大， 直徑 係啦，個直徑越大咧，你嗰個就可以睇得越遠㗎啦。即係點解我哋地球上面或者例如哈勃呢個太空望遠鏡喺太空㗎啦已經？點解佢連呢一個外邊嗰啲咁啲銀河系以外嘅其他嗰啲星系都可以影到相？但係就影唔到月球上面嗰啲登月嗰啲咁樣嘅記錄嘅咧，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佢個解像度唔夠高啊，咁個解像度就要睇你個直徑嘅。 哦， 係啦，你要睇到幾遠有幾高解像度咧，全部都係睇你個直徑嗰度得翻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你太遠，佢嗰個光根本上擴散到你完全唔可以再將佢即係 focus 翻嘅話，咁你個解像度唔夠高咯，咁咪睇唔到咯。咁好啦，你而家其實機械人咧，你好明顯你個主鏡頭就係你個即係直徑最大嘅嗰一個鏡頭啊嘛。咁於是你裝喺盾度或者係另外伸出去嗰啲細嘅鏡頭咧，你個直徑一定冇咁大嘅，咁你個解像度咪低啲咯。咁所以就你一定唔可以用佢嚟做嗰個最遠嗰一個望遠功能嗰一個工具咯。 話時話高達嗰個頭咧，個鏡頭喺邊？其實係咪？ 其實佢個主鏡頭咧係額頭嗰一個四方格嘅， 係額頭嗰嚿啊嘛嚇。 係啦係啦，因為好多人以為你用人嘅角度嚟睇，咁咪眼係佢嗰個主鏡頭咯。其實唔係嘅，佢嗰個眼嗰個鏡頭咧係愛嚟幫佢做輔助嘅啫，係個副鏡頭嚟嘅。即係佢主要係愛嚟增加嗰個立體感啊，同埋咧係即係做呢、這、一個即係叫做闊啲嘅廣域嘅掃描嘅時候用嘅。 系咁系咯，即系两只眼立体感 嘅系啦，咁然后仲有就系咧，佢其实个额你见到额头个方格嗰一个即系嗰个叫咩咧？个计啊，即系嗰 计 系啦系啦，一路扫到后边有个细方格噶嘛，嗰、那个就系你后边嘅 camera 啦。 我唔记得有冇啲场面系佢要系咪要连住？高達個上面有計嗰個鏡頭咧，有冇呢啲咁嘅表達到出嚟？佢唔係呢個隻眼啊嘛， 就冇嘅。但係第一集就高達就捉住揸古嗰個嘴嗰位咯， 係啦， 但係就對個鏡頭冇影響嘅，係啦咁其實就大部分人都覺得，喂，咁我一開始其實篤爆個鏡頭咁咪搞掂。係 啊，篤隻眼啦，但係冇用啊，隻眼其實唔係鏡頭嚟嘅。 唔係，佢係高達咧就係鏡頭啦，但係就副鏡頭，即係你要篤爆佢個額頭嗰個咧就會減低，即係當然你篤爆隻眼一樣會減低佢嗰、那個即係感應能力啦。咁但係揸鼓咧就佢嗰啲 Model Eye 就更加着重於佢嗰、那個嗰隻單眼咁樣啦。但係其實全身都仲有好多第二啲嘅嗰啲鏡頭嘅、 哦， 即係都有好多輔助嘅，係啊。咁啊唔係篤爆咗睇唔到嘢嘅咁樣，所以咧你就聽到呢、這、一個即係。个头烂咗，佢都只不过系个主镜头啫，咁样系啊系啊，咁其实仲有好多副镜头仲睇到嘢嘅咁样啊，咁我记得其实阿宝喺后边亦都个头俾人即系炸爆咗之后都系话都系啊，只不过主镜头啫，即系仲打得嘅咁样，我觉得系前后呼应翻呢样嘢都几好嘅。 哦，系啊系，佢可能仲可以感应到咧，或者 系啊，就算唔系佢自己感应到啊，至少部机自己本身做好多第啲镜头嘅咁样啊，同埋头先话个两只眼有个立体感嗰样啦，系的而且确咧，你如果系好似即系高达或者系你个 GM， 实际上个设定上面其实那个即系嗰块大镜片后面都系有两只好似高达咁嘅眼嘅，系啊，有部分咧就有啲设定咧就中意咧系后面就画只单眼嘅， 哦。 系啊，有啲人中意嘅，咁但系后边再正啲咧，就系咧，有个甚至有过一个设定稿咧，见过咧，系佢后边其实有三只眼嘅，中间就有只即系有个大嘅圆圈，跟住左右就有两只好似高达咁样嘅眼嘅。 哦， 即系佢将两个设定混合咗，一只眼就两只，但系嗱正式如果睇翻啲设定文字设定嗰啲咧，佢就话其实佢后边都系呢个所谓 DOI 嘅嗰啲 system 嘅。 咁其實機械人係唔使擰轉個頭去睇後面㗎喎。 係啊係啊，佢後面唔係話其實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後面你都可以裝個鏡頭㗎嘛。 係，不過呢高達呢套嘢就其實就將呢個機械人呢同埋軍事呢話及一睇，即係跟鬥嘅話就會揸槍嘅機械人喎。即係其實嗰時機械人呢揸槍啊拎啲鋼牌呢其實都唔係咁方便，不過佢有好似係啲武器可以快用啦，我用完。我用得嘅槍，你又可以用得咯。 係啦，咁同埋仲有就係、是，其實只要加個好簡單嘅，即、就、係、是、所謂嘅識別系統咧，你就可以令到敵人冇得執你個，即係嗰樣。 係又話高達之雷射槍咁勁，一支可以射幾槍射爆你支啦。咁人哋執咗啲槍咪好勁咯。咁又唔係。 但係就其實唔得嘅，因為佢自己本身都需要供電嘅。咁你冇嗰個供電嗰個插頭咧，你都係冇用嘅。 哦，即係你執咗人哋嗰件玩具，你但係你冇嗰隻電池喎，而家電池特別，然後加啲買唔到嘅。 其實有個插頭啊，你用呢一個美式插頭嚟到香港，你插唔落嘅咁樣。 哦，咁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同埋你未必夠電嘅，咁樣咯。即係其實揸鼓唔係冇插頭㗎，佢雖然冇得揸嗰啲即係光速槍啊，咁但係咧。佢本身用電熱斧嘅時候都需要供電㗎嘛，所以其實佢都有插頭㗎。 啊，咁我知呢樣嘢最明顯就係嗰套永野湖嗰套Heavy Metal 重戰機咧，嗰、那個機械人咧，白色嗰部咧，好明顯㗎，即係條腰嗰度咧，前面有三個嘅電掣嘅位嘅，佢要做啲槍要插嚟嗰啲插頭就去攞電嘅。有冇印象？係啦， 呢個 S Gundam 都有呢一樣嘢。 哦，係啊，即係。 係啊，佢自己嗰支呢個 Beam Smart Gun 咧，本身嘅出力咧就十二瓦嘅，咁但係咧你就可以再駁埋落條腰度嗰兩個頭咧，就可以變做呢個五十六瓦嘅出力㗎啦。 哦，咁你即係 斬斷咩九瓦啦 ？Sorry， 咩九瓦啦？係啊，冇 斬斬斷。九瓦 好少啊！你個燈泡都一百瓦係咪啊？ 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即係。啊，系啦，咁但系其实讲一讲埋个镜头先啦，你两只眼就立体感啦，咁但系咧，呢个例如揸鼓单眼咁样，咁立体感点样嚟嘅咧？其实好简单嘅，即系一讲嘅就明噶啦，你咪首先喺左边影一幅相，跟住碌只眼去右边，然后再影一幅相， 系喎， 系啊，咁然后两幅一夹埋一齐咁咪立体咯，咁样。 话事嗰时喺睇电视嗰时都成日见佢只眼碌嚟碌去啦。原來係製造立體感嘅， 係啦係啦，你只要 compare 兩幅相咁就有立體感㗎啦，係啦係啦，咁樣就其實就如果你照講翻呢一啲咁樣嘅 system 咧，本身自己就你話佢隻手可以泛用啦，你俾我設計，我一定唔會設計嗰堆手指，個穩定性實在太差啦。 哦。就係唔一定要五隻手指㗎，係咪？ 啊，第一唔一定要五隻手指啦，咁但係五隻手指係即係人類五隻手指就冇得好講啊！你進化係唔知會發生咩事㗎嘛，嚇、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諗翻你一個機械人咧，最簡單咧，你就要喺武器嗰邊你可以整個窿。 哦， 係啦，咁然後跟住你只要個機械人咧有啲圓柱體咁樣塞落去咧。啱啱套住嘅，咁然後跟住嗰邊就有少少好似你啲電轉嘅轉頭咧，佢咪可以一扭就有三個就擰住個轉頭咧， 住咗啦， 係。係啦，咁其實有翻類似一個咁樣嘅設定，咁即係你個窿咧，只要一套落去，咁就可以冇問題㗎啦。咁甚至係倒翻轉嚟設計，你就唔使驚個窿即係個窿黐住地下，你吉唔到落咁點咧？好啦，咁其實倒翻轉啦，你係個機械人隻手上面有個窿。 系 个窿系打横嘅吓，咁、啊、然后跟住咧嗰支枪咧就有三支柱伸出嚟， 系 一个 Y 型咁样，咁佢无论点都肯定有一支柱系唔会贴住地嘅，咁你咪一定可以套到落去咯。 哦，即系你谂起好似啲科幻片反派嗰啲铁钩船长啊，或者系冇得手嗰啲，喂，可以只手咧有手啊，随时换同武器啊。 系啦系啦，咁其实你要换武器咪咁咯，咪搞掂咯，即系冇需要做到咁手指咁样啊，即係手指咧，其實你講咗句，你就算真係要做嘅機械手咧，你嘅機械手只要留喺嗰個基地就得㗎啦。即係哦，我需要精密工作啊，咁咪喺基地先至擺翻換翻隻手在咯。 哦，咁樣。 又出戰打嗰陣時候，我想乜就咁精密嘅嘢啫？啊，壞咗仲咁貴咁啊，梗係放低先咁咯。咁我咪用同樣嗰一個 adapter 一樣有翻即係幾支柱咁，我咪套即係有個窿套翻落啲柱度，咁一套落隻手就喐得㗎咁樣。 不过高达呢样又可以揸枪，又可以拎盾牌，佢真系好，即系将啲军事模型嗰啲士兵嗰种玩法，又同机械人嘅玩法系即系捞埋一齐咁啦。 系啦，咁不过大家留意一下，其实啲模型入边咪整个窿俾你。 啊，系咯，唔系都得，其实大家有拳头有个窿咁样跌出嚟。 系啦，唉，你想做翻靓啲冇所谓噶，你咪只手咁样做翻个似个拳头，咁咪搞掂咯。 成日都要护手噶啦，系啊。 哇，系咯，咁啊，我觉得其实就啊，真系冇乜浪漫性嘅呢样嘢，但系现实到你要做到咧，你做到最似嘅，你咪照做翻模型咁，有类似手型嘅，但系就唔喐得嘅，有个窿喺度嘅啫，咁样。 系啦，啊咁咪， 佢翻去咪即系翻去基地，你需要做啲咩第啲精密工作啊？又或者系啊，即系换枪嗰阵时候，可能有只手拎下，咁你咪嗰阵时先会插嗰只手落去咯。 啱啊，咁咪系。就是現實中可能就會咁樣 設計。你啲貴，你啲貴嘢又唔使帶出街，係咪？即係梗係貴嘢，梗係擺喺啲安全啲嘅地方啦。 係啦，咁啊，講起呢桶牌，咁其實咧，桶牌同埋盔甲係兩樣唔同嘅嘢嚟㗎喎。即係如果你有個好重嘅盔甲，你唔使點拎桶牌。例如又係講高達啦。 哦、啊，其實唔使講高達住，呢、這、一個咧現實發展已經出現呢樣嘢㗎啦。 係。 你會發覺咧，其實盾牌咧就一路都有人用嘅，但係咧用到咁上下咧，就發覺咧嗱開始盔甲出現啦。咁盔甲出現咧，你就發覺啲盾咧就開始細個啦。咁然後到咁上下咧，你啲盔甲咧到話全身披 armor 咁，即係呢個全副嗰啲遮曬成身嗰啲裝甲存在之後咧，就你發覺啲人唔拎盾噶啦。即係你好多嗰啲故事咧，唔知點解成副武裝嘅騎士都仲拎住個盾嗰啲咧。系 咯， 系啊！現實度其實係冇呢啲嘢㗎，我想講。 你有規格，你就唔使拎盾牌啦。 係因為其實，例如你，我攞住把劍，望住個全身裝甲嘅人，我真心唔知點打㗎。講真，但係我吉佢咯，我只能夠吉佢咯。咁但係就你唔單止要，唔係求其吉一個位喎，我仲要對住嗰啲關節嗰啲比較上弱啲嗰啲位吉落去喎。然後仲要你會發覺咧，後面發展到呢、這個14、15世紀嗰陣時候，連啲關節位都有啲好似即係 鏈頭啊。 有少少好似黐喺個身度嘅盾咁樣咯，即係有塊圓形嘅，咁、 哦、 樣就遮住個裝甲嘅，咁然後就 係、 哦、喂點吉啦、啊？咁跟住你就發覺咧，開始咧就唔用劍啊刀仔咯，再唔係我拎個大嘅流星錘，我一剝落去咁，然後你咪個即係個裝甲嗰個人咪入邊震到佢頂唔順啊，或者斷骨啊，或者唔需要㗎，其實冇所謂㗎，我總之剝到佢瞓低。啊，其實嗱，好多人咧就以為其實你全身裝甲好重㗎，企唔翻起身㗎，其實唔係嘅。其實係企得翻起身嘅，你就算穿著住全身裝甲咧，你正常可以跑步啊，可以跳啊，可以即係翻山越野都得嘅，只不過你快啲攰嘅啫。 係，咁啊，桶牌好似又靈活啦，我需要走佬啊，掉低桶牌，或者我需要快攻，掉低桶牌即刻就攞地方。 但係你全身裝甲咧，其實咧就是、因為好安全嘅，即係。你喺現實度咧，如果你出現翻啲嗰啲，例如啲奇幻故事嗰啲咧，唔知有個全身裝甲嘅騎士，跟住有三個連把似樣啲嘅劍或者棍都冇嘅三個嗰啲外邊啲咁嘅叫做咩啊？啲流民嗰啲咁樣嘅人啦嚇，其實現實度咧，嗰三個流民咧係會即刻走嘅，係唔會喺度覺得自己打得贏嘅。 哦， 因為係佢真係一個嗱，當年嘅一個全身。盔甲嘅騎士咧，就算冇隻馬咧，其實佢係等於當年嘅坦克㗎啦，已經係。 哦，人形坦克。 係啦，同埋真係咁貴㗎，即係你可能如果係等同翻而家現代嘅嗰個價錢咧，分分鐘可能成$80,000美金你先做到成套裝甲㗎，即係你用現代你做翻成套裝甲咧，就可能2-3萬美金就得㗎啦，咁樣。就得㗎啦，咁好似好平㗎嘛，其實都2-3萬美金價咁樣。好 ,ok,anyway 啦，冇所謂啦。咁但係如果當年做呢，因為嗰啲即係整鋼呀嗰啲技術冇咁高呢，咁佢冇得大量生產㗎嘛，咁又嗰個即係又需要人手做㗎嘛，咁所以呢就相對於即係而家好容易就搵到咁多金屬咁容易整到嗰啲形狀出嚟啦。當年就冇嘅，當年就人手慢慢喺度揼嘅年代啦。佢就需要好貴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同埋而家就算唔係坦克啦，都有架裝甲車咁樣噶啦。 嗯，係喎，嗰陣時未有坦克車，就其實有盔甲已經係好厲害嘅一件事嚟啦。 係啦，係啦，同埋全部啲都係超有錢嘅人嚟㗎，即係你唔係全副身家去做整套盔甲㗎嘛， 你係會發覺佢係啊，即係我已經即係要出去打仗咁，但係我又希望安全啲咁，於是咧，唉、哎，我就花啲錢喺我自己個裝甲嗰度啦咁樣。咁其實咧，除咗嗰啲即係騎士啊嗰啲，或者貴族自己本身有套盔甲啦，即係騎士都算某一定程度有啲係貴族嚟嘅，即係你睇嗰個年代同埋嗰個地方啦。咁但係 anyway 啦，咁平民百姓咧，佢未必有成套全新嘅盔甲，但係咧佢哋都會即係如果有錢啦嚇，佢哋都會即係俾一部分錢咧。咁啊，例如哎我要個胸甲嘅，咁啊起碼安全少少啊嘛。咁然後就會整個胸甲，咁然後跟住可能儲幾年之後，我有錢喎，咁佢就整個護手咁樣整嘅，即係一部分一部分咁整嘅。唔係話即係你有好多嗰啲遊戲啊嗰啲咧，好中意就一買就成套買翻嚟啦。其實唔使噶，你咪逐件逐件買咯。 哦，即係你頭先就話冇錢嘅咧，就逐件買逐件買，有錢可以成套嘅。咁啊，諗翻聖鬥士星矢啦，咁啊唔怪得知啦，嗰啲青銅聖鬥士啲規格咁少啦，因為你冇錢咁窮啊嘛。我買條胸甲，咁我又其他地方我頭盔啫，但係我又罩唔到個面嘅。咁我手咧得手指保護嘅啫，手臂保護得。但係嗰啲黃金聖鬥士咧，嗰啲規格就多好多嘅喎，覆蓋面都多啲喎，因為有錢啊佢哋。 係啦係啦，最緊要有錢啊！即係你諗下青銅同埋黃金啲價值。 差幾遠啊！ 係啦係啦係啦，啊咁樣就其實就講翻啦，如果你喺機械人度咧，咁你裝甲你咪全身，哇全身甲咁樣咯，咪全身一路裝曬咁多裝甲咯，咁有咩問題咧咁樣？或者我中意盾啊，咁咪個盾拎大大個，拎重重咁樣，咪好勁防御力啊！啊咁有咩問題咧？咁就其實咧，即係你照睇翻呢一個物理啦，即係 F 等於 ma。當你個質量係大咗嘅話咧，你同樣咁大嘅推力咧，你嗰個加速度就低咗啦，即係你部機就冇咁靈活啦，同埋就係個即係噴射嘅時候個移動速度就慢咗啦，咁樣咯。 咁咪咁啊！我成日諗咧，你外太空反正都無重力啊嘛，咁你係咪即係呢個大大厚嘅盾牌都冇問題啦？你喺地面你就拎唔起啫。咁而 咁喺太空度咧，你會拎得起。但係咧，你用嗰個噴射嘅推力，如果你冇加大翻咧，你就會喐得好慢嘅。 啊，唔怪之，好似高大啲盾牌咧，有個唔記得咗邊套啦，有套好厚嘅盾牌，佢有噴射器喎。 其實呢一個都某程度上係合理㗎。點解咧？就因為我拎咗重咗裝備啊嘛，咁啊，梗係要加翻多啲噴射啦。即係俾個例子 ，NT 一啦，佢咪有呢、這個。full armor 版咁啊，裝咗套裝甲俾一個 top armor 咁樣啦。咁其實佢本身係有加到呢個推進器嘅。係。係啊，所以佢個推重比咧，裝咗之後咧，佢係有加冇減嘅。咁但係個唔好處咧就係咩咧？首先第一，你其實加上嘅重量咧，本身自己你的而且確你可以加翻個推力，令到你個推重比係即係嗰個推進咧嘅速度可能冇減。但係咧，你個機體嘅靈活性，即係例如你轉身嘅時候咧。你一樣係個質量多咗啊嘛，咁而家就要靠你自己架機體嗰個發電爐嘅出力啊，即係我哋上次講呢個 M back 咁樣啦，咁你揮手嘅時候你咪揮慢咗咯。 哦，咁樣係，但係即係都合理嘅嚇，咁啊。 係啦係啦，咁其實解決辦法係咩咧？咁樣我哋就可以睇翻啦，呢一個二戰前後咧，呢個日本嘅嗰啲戰艦咧，佢哋就發明咗一個叫做部分防禦啊。即係，我全身裝曬裝甲，太重喐唔到啊嘛，隻艦即係可能浮得到喺度㗎，即係唔係話會沉㗎，我裝曬裝甲到，但係咧，太重，隻艦好慢添咁樣，但係佢就要快喎、哦，即係其實當年呢個大和號咧，佢嘅目標係可以做到呢個三十節嘅速度嘅，咁最後佢最緊都廿七節啦，但係都好快㗎啦，其實因為佢三十節係點咧？當年嗰啲驅逐艦都係咁嘅速度嘅啫，即係佢想做一隻可以驅逐艦咁快嘅戰艦嘅，當年日本係。 你所講係咩三十節啊？係咩單位啊？ 嗱，海即係呢個海軍嘅，因為海上面嗰啲船隻咧，佢哋用節嚟到計算嘅，嗰、那個就係點樣咧？佢哋當年仲係用呢個帆船嘅年代咧，佢哋咧就會喺啲繩上面咧就綁一啲鏈嘅， 係 啊，咁啊叫 knot 啊，英文就咁然後咧，每隔一段距離就一個 knot， 咁然後佢哋要計架船有幾快速度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將呢條繩綁即係一路綁喺個木桶上面咧，當然。跟住然後咧，就將個木桶掉落海。 咁然後跟住咧，咁、那個木桶就留喺個海上面噶啦嘛，冇即係冇風，即係冇個帆喺度，咁佢吹唔到啊嘛。咁然後咧，嗰條繩咪開始會係咁扯出去嘅船外邊咯。 係 係。係啊，咁然後佢一路扯出去嘅時候，佢咪拎住個漏斗，然後咧就數住個即係個漏斗漏幾耐，咁就嗰、那個就有幾多節咧，即係幾多個裂咧，就會飛離只船。 嗯。 咁然後咪叫幾多節啦？咁當年嗰啲帆船嗰啲年代咧，就即係可能六啊七啊，咁然後就去到最快可能十幾咁樣嗰啲啦嚇。 係 啊，咁然後咧就呢一個咧就大概係即係講緊即係幾多海里每小時幾多海里咁樣嘅速度啦嚇，因為一海里唔知好似1.8公里左右嘅嚇。咁然後就所以一路咧就海上面嗰啲即係船艦都用幾多節喺度講噶。 哦，咁样嘅， 系啦系啦，即系一个速度单位嚟嘅呢一个系。 嗯，好，嗯，明白。 O K， 系啦系啦。讲翻装甲，咁但系啦，咁讲翻装甲啦，咁本来啲军舰咧，佢哋就中意，咁咪全身装晒装甲，咁咪得咯，咁样，即系反正我浮得起咁啊，算啦，冇所谓啦，咁样。吓，咁但系咧，佢哋要快，即系哇，我突然间冲埋去，开几炮，跟住好似驱逐舰咁，好快走咗咁样，咁人哋咪好难瞄准我射咯，咁即系嗰啲概念咪咁样嘅。 系、 啊，不过佢哋好似冇谂到系人哋好难瞄准你，咁你都好难瞄准人嘅啫，系啊，冇所谓嘅，都得嘅，我技术高啊嘛，我啲士兵即系冚唪唥都训练有素，劲过对方嘅士兵嘅，咁样即系呢个日本当年系呢一个叫做即系精神论嘅呢个概念啦，就系冇任何实际证据嘅，吓、啊，即系佢哋觉得一支百发百中嘅大炮系比100支呢一个百发一中嘅大炮好噶嘛，又系冇数学概念啦，呢个就。因为你100支百发一中的大炮射埋嚟，你大概有 64% 的机会会打中你。 是 是。是啊是啊，那我就算我没有打中你啦，你同样那个时间你那支炮只不过打爆它一支。跟着九支炮再射埋嚟，大概 63% 的机会打中你。 是对。 是啊是啊，那你 到你打爆晒它100支炮的时候呢，即基本上你一早爆了很久了已经是。 嗯，是 你試下，你試下去賭場買嗰40%嗰兩下，你已經發覺你連續兩下買中嘅機會已經唔係好高㗎啦。 好啊，即係兩台嗰啲，即係講到覆蓋啊，盾牌有即係全覆蓋就盔甲啦，半覆蓋就盾牌啦。啊，咁有啲係會移動嘅盾牌，即係咗啲。 其實盾牌就不嬲都係移動啦，裝甲就冇得喐啦，係啦係啦。咁講翻咩叫部分裝甲咧？佢就喺個重要嘅地方，即係佢覺得容易俾人打中嘅地方。 係啦， 佢就將個裝甲加厚，其他嗰啲地方就扮下有裝甲咯。 所以例如星矢個甲咧，係就係保護個心臟啫，知啊？ 係啦係啦嗱。咁呢個都合理嘅，頭先都話，哎呀你冇錢，咁你又梗係淨係買副胸甲啦，梗係，因為你成個身最危險係邊個地方？嗰啲心臟啊、肺啊嗰啲位噶嘛。 係啊， 一個胸甲裝咗耐先啊。 淨係保護個心臟嗰邊，佢多啲。 保護住先啦，即係人哋瞄我呢個位先噶嘛，梗係哇一插我死噶咯，即係我斷咗手可能都會死，但係即係至少唔係即刻死啊嘛。 係。 系啊系啊，即系我翻到去救得，即系救得到嘅机会唔系咁大，但系都有多啲机会救到啊嘛，系咪？系啊，咁然后跟住下一步系咩咧？下一步咪喺个肚嗰度装咯，因为个肚俾人吉咗都机会死，即系大机会死噶嘛。咁啊头盔啦，头盔又系一个啦，即系胸甲头盔，跟住腹部个腰嗰啲甲啦，跟住就颈嗰部分啦，跟住就你发觉系吓，咁然后跟住咧有啲人就中意手嘅，有啲人中意脚嘅。 嗯， 保護手同保護腳咧，其實咧個概念我就會中意保護腳多啲嘅。 係咪視乎佢中意用拳頭定用腳踢咧？嗰、那個人？ 唔係，因為咧個諗法咧就係咧嗱，一般你如果冇個全身裝甲，你一定拎住個盾㗎啦，係咪？咁你喺個你隻手既然都喺個盾後面啦。 嗯。 係啊，咁係咪冇咁容易俾人打中啊嘛？咁但係我唔係成日見到我對腳㗎嘛，同埋另外一個最重要嘅問題係咩咧？我細膽。 哦。 系啦，点解咧？嗱，如果俾人斩佢只手，我只脚冇事，我仍然可以跑走啊嘛。 系 啦，但如果俾人斩佢脚，我就跌咗喺度，任人中意点吉死我，点吉死我咯，有咩讲究咁样啫？ 系喎。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有手，系啊，我挥到剑都冇用啦。佢即系搵个盾吉落嚟撞走我把剑又好，点都好。系啊，咁然后跟住慢慢拆晒盔甲，然后唔使拆晒甲，咁咪例如条颈嗰度吉一下，咁我死噶咯。 嗯，系啦，咁我想讲咧，就嗰啲机械人动画咧，通常就话 我要整盔甲，但我又嗰隻好高防御力嘅材料呢又唔係好多，又唔夠整一副盾牌，更即係更加 咁咪一樣需要做呢個所謂部分防御啦呢樣嘢。 係啦，好似嗰套超力結合。 唔單止係材料㗎，其實Macross 都有啦 ，Macross 佢嗰個叫 Pinpoint Barrier 咧，佢就係利用佢嗰、那個扭曲空間嗰一個技術咧，就將個空間扭曲，就令到即係傳送射入嚟嗰啲嘢啊嘛。咁但係佢又唔能夠包，即係包住成隻攬喎，即係冇，即係個爐有一部分飛走咗唔見咗啊嘛。咁所以冇辦法啦。咁於是咧就變咗做一個即係。一點咁樣啊，咁於是就用嗰一點嚟做防御嘅， 係咯，就話個防罩好細咯。 不過話就話係一點啦，咁但係其實都差唔多成隻嗰啲 VF 一都可以飛，即係可以成隻吸咗去。 哦，咁佢呢咁大隻戰艦嘅一點，咁 點啊？ 佢係佢係屬於空間技術，即係絕對防護到，但係佢個控制方法好難喎，係用 trap ball 嗰啲咧，即係好似將我以前嗰啲老鼠反轉咗。碌嗰個波，要三個女仔度控制嗰個防御。 個方向係啦，咁其實現代啲坦克咧都有呢樣嘢嘅，例如呢個 M1A2 咧，佢嘅正面裝甲咧就個厚度最高嘅，即係等於一塊就咁一塊好厚嘅鋼板，大概等可以有呢一個60至到100cm 左右嘅厚度嘅。 係。 係啊，咁都。睇你個彈種啊，因為其實佢用呢個高爆嗰隻成型炸藥彈同埋呢一個穿甲彈咧，兩種嘅嗰個穿甲嘅能嘅方式唔同啊，所以佢係嗰個實際嗰個等同嘅厚度都對唔同嘅彈唔同嘅。咁但係跟住咧，你會發覺咧，佢側面咧可能就剩翻呢個 12.8cm 噶啦。 係。 係啊，咁然後跟住可能上面咧就66，即係一個 6.6cm， 後面同埋底部咧可能就得翻呢個。3.3cm 咁樣嘅啫，係啊，你會發覺哇，即係後面就 3.3cm， 前面就一米咁樣喺度望住，哇，差好遠喎、啊。但係你如果普通人就咁望前面，唔覺㗎，即係你點解咧？咁原來咧就話因為坦克有80%嘅機會咧係正面接敵嘅，係啊，咁同埋佢見到敵人佢喺側面嚟咧，佢咪即刻扭睇，即刻用正面對住人。 哦，咁啊。 系啊，如果俾人包圍咁冇得好講啊，即刻，我投降咁樣啊，係咪啊？或者走到就走啦。咁但係就唔係嘅，咁我哋咪即係如果一對一嘅時候，我哋盡量正面對住人嘅話，咁我咪側邊啲裝甲唔使咁勁咯。 即係睇餸食飯，即係點樣分配啲裝甲嘅厚度咧？即係同一個筆著或者係你個重量啦，同你個想要嘅移動能力咧，都係一種即係需要計算嘅嚇，即係科學嚟噶。 系啦，咁其實個問題存在就係點解會咁樣呢？就因為如果你四面八方全部都咁厚呢，你就太重啦，喐唔到啦。 係，即係所以重點即係邊啲地方厚啲，有大家個重心啊，會唔會偏離咗啊？係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個原因係咩呢？你會發覺呢，其實 overall 呢，裝甲同埋即係呢個防禦同攻擊呢，就如果你用裝甲嘅話咧，這個防禦咧就有限度嘅，即係你一係你就不斷加厚落去，但係你個材料咧始終都係佢一定會有一個熔點啊，或者一個係即係蒸發嘅嗰個温度嘅，咁所以咧你一定會攻擊嗰方面咧係可以半無限咁加落去㗎嘛，即能量。 係啦。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防即係你話矛對盾呢一個咁樣嘅競爭咧。一定去到某一個 point 咧，就會發覺我唔可以加裝甲咧，就可以幫到我嗰個防禦力噶啦。即係我如果再加裝甲，我部機就喐唔到啦，咁冇可能再加啦。咁可以點咧？咁一個方法你就用白色嗰招啦，即係骨甲露骨啊，呢啲叫做即係我唔整裝甲，我索性將部機嘅呢個機動性同埋呢個運動性推到最高，我全部都迴避嘅。啊！呢啲露骨方式， 即係意思係見到佢個骨架係咪嗰啲活動嘅 即係佢我咪裝唔整裝甲咯，我咪即係呢一個突擊自由都係類似咁樣啦，即係你會發覺佢係嗰啲關節位都冇裝甲㗎啦，咁其實咧呢一個概念咧唔係唔得嘅，咁不過理論上你如果遇到呢一個飽和攻擊嘅時候咧，你就拜拜啦。 哦， 咁部機繞得好快喎，咁全部一齊瞄準去射擊啦，咁樣只要。 即係尤其是而家現代咁即係啲電腦嗰啲配合得咁好啦，你只要交俾電腦發射咧，佢就完全冇足夠空間俾你去迴避㗎啦，可以。 哦，即係飽和攻擊，即係冇死過啊！即係全部。 嗱，飽和攻擊咧，其實呢一個喺軍事上面嘅意思咧，就係咧，佢咧係要製造一個攻擊嘅，一係就數量啦，一係就係能量啦，就係要大到咧一個程度咧，就係你唔能夠防御到，或者你唔能夠迴避到嘅，即係迴避都當做防御嘅一種啦嚇。咁即係你唔能夠處理得到啊！即係你嘅處理能力低過嗰一個佢攻過嚟嘅嘢嘅能力，即係你一係就人海戰術，其實係一種飽和攻擊啦。即係喂，你雖然你武器精良過我，但係我嘅人數即係湧過嚟嘅人數係高過你嗰個武器嘅處理能力嘅。 哦， 例如啊，係啊，冇錯啊，你機關槍好勁啊，咁但係你係得一百粒彈嘅啫，我101個人衝埋，咁我最後嗰一個我可以吉死你咁樣。 即係多嬲死仗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另外一個就是啊，你如果係回避率好高嘅，咁我咪即係你我射到個空間啲彈係相隔嘅距離係細過你嗰個機體嘅嗰個闊度嘅，即係機體最窄個位，你都過唔到呢一個我兩粒子彈中間個空間㗎啦。 咁啊，迴避 咁你冇迴避㗎，你冇空間迴避啊嘛，喺物理上面你避唔到啊嘛，咁你咪撞咯。 系，只要射中到就得啦。 系啦，我射中你就即系你如果真系完全冇防御力啊，呢、這个假设系即系，例如你白色，就算你冇咗个装甲嗰啲位，个骨架都唔系话我黐粒香口胶落去可以整烂佢噶嘛。 系啦， 咁即系你人用嗰啲子弹系打唔打得穿佢咧？咁样咁可能就唔得啦。即系我一个人搵支手枪射埋去，系佢可能占据咗个空间嗰粒子弹，但系。嗰粒子彈打中佢個骨架都應該個骨架應該冇事嘅咁樣咯。 嗯，係啊，好哇！呢節都講咗好多裝甲啊、盔甲 咁咧，反而需要用能量嗰啲都未講，因為你裝甲你冇得再裝啫，咁你可以用能量嚟做防禦噶嘛。 係好啊。 係啊，好簡短講一講啦。要防禦呢個激光咧，最簡單就上次都講過，簡單講過噶啦。其實就我咪揾一塊透明嘅膠。或者咩材料都好啦，總之透明嘅，然後咧就整一個好似嗰啲沙灘一波咁樣嘅，但係好大個嘅，入面就充啲煙入去，咁佢激光咪喺入面哇擴散曬咁樣咁，嗱呢一個咧佢射下射下入面嘅能量高咧，咁入面嗰啲壓力就會大到可能會谷爆個波嘅，咁但係都可以擋到一段時間㗎啦。 係， 呢個就唔需要能量嘅，呢個就只不過我裝一堆波射出去，咁然後就擋喺我哋同埋敵人之間，咁當然我都射唔到過去㗎啦。即係我自己都冇辦法射到過去，咁當然我個波中間吉一支好長嘅槍管喺另外邊伸出去俾佢射都得嘅咁樣，但我睇唔到對方咯，會因為裝個鏡頭啦咁樣得嘅，咁好似盾咁咯，咁又唔使重咯，咁好輕嘅咋咁樣係啦。呢一個概念咧就喺呢一個叫做 Starship Operators 啊，呢一個叫做咩咧？係即係死啦咩？ 係一電影 男咩動畫嚟嘅？動畫嚟嘅。 動畫。 最初是呢個水野良嘅一套小說嚟噶，咁有一季動畫做過嘅，咁啊故事唔詳細講啦，大家可以查下呢個 Starship Operators， 咁啊星艦操縱者仲唔上咁上下啦嚇，咁但係另外一招咧就係咧有間大學啲學生啦，就計數就計咧，如果你係可以用呢一個5 Tesla 嘅 Tesla 一個單位啦，即係嘅嗰個強度嘅電磁場去。包住一啲 plasma， 係包住隻艦，咁咧就啲所有激光射落嚟咧，都唔會傷害，即係唔會直接傷害到你部艦噶啦。 即係呢啲就係咪好似以前睇卡通片嗰啲即係日本啲企達萬合嗰啲光子力嗰、那個 似啊 ，force field 咯，係咯 ，force field 咯。 但係嗰啲其實淨係防到光合武器啫，係咪？ 理論上係，因為你如果係實彈咧，你就唔好意思啦，即係佢你呢堆電漿咧係冇足夠嘅能量去容嗰粒嗰啲實彈嘅。 咦？咁佢射個實彈咪可以將你啲電漿嗰啲擴散咗去？ 理論上係，但係呢個就點解佢需要用個電磁場嚟維持住嗰個電漿咯？ 哦，咁咪用好多電咯喎。 係㗎，係㗎，要5 Tesla 嗰個電磁場嘅強度其實好勁嘅。 咁唔怪之光之力，然後所以交咁多電費啦。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啲科幻片中，你假設你有無限嘅電 就可以做到呢咁嘅浮罩出嚟。 係啦，啊，即據講呢個二戰嘅時候咧，呢，這個香港保衛戰嗰個年代咧，其實曾經試過喺港島嗰邊做最後防禦嗰幾日咧，佢哋就將呢一個發電廠嗰啲電力全部倒咗去個海嗰度啊。 哦，喺海嗰度。 係啦，咁啊等啲日軍過，即係上唔到岸啊，因為 電電佢 啊嘛。係啊，咁但係就啊，咁佢到佢冇電嘅時候，咁佢咪都係最後都係淪陷咗咁樣。 即係始終都係用電能量嘅防 守啦。其實香港已經用過呢個防護力牆啦。 嚇，啊！真係有力牆喎， 啊！係啊，真係有防護力牆啊！真係現實到軍事用過㗎。 哇！咁就有你一種話力牆話咩機動戰艦嗰種空間扭曲力牆，佢 啊，頭先都講過啦 ，cross 嗰個一個 pinpoint barrier 哦，都係嗰樣嘢嚟嘅， 類似啦。總之你要用能量嚟到做防禦，因為當你裝甲唔能夠再加嘅時候咧，你就需要用一啲即係你攻擊可以無限加能量落去啊嘛。咁我防禦都當然要諗個方法可以加能量嘅，咁同埋你空間扭曲就可能已經個能量冇所謂啦，因為你直情將個敵人射過嚟嗰啲嘢即係傳咗去第二度啊嘛。 我即係空間，我就轉移咗人哋啲。係 啦，我轉移咗射埋嗰啲嘢，咁啊冇問題咯。咁不過既然你有啲可以轉移人哋啲嘢嘅攻，即係嘅防禦嘅時候，敵人都有可以轉移啲嘢入去你嗰隻艦入邊嘅攻擊嘅啫。 啊，冇錯，嗰套機動戰艦就係話你有個 distortion field， 但係佢用轉移人哋轉移去咗你喺你個防護罩範圍裏邊嗰隻。男个 系啦系啦，呢个毛泽任舰长嗰套入边都有噶，佢仲要佢好得意就系佢嗰个技术咧，唔系就咁转移噶，系掂到你个防御力场先会转移到噶。 哦，系啊， 系啊，好搞笑噶。咁于是佢就系观察到就系咦撞到我哋个力场先会传入我哋只舰噶，咁佢就落命令啦，就系熄咗个力场，咁然后就冇事啦。咁然后佢啲武器就好搞笑，就射入佢个装甲度咧就弹走嘅。 哦，即系嗰啲即系科幻片常见嘅，即系反弹啦。 你俾我嘅话，我就真系用普通平时我哋用开嘅武器射佢咯。 系 熄咗个力场啊嘛，系啦，我两个一齐射啊嘛，搞掂啊。 因为讲得太多啲科幻，好似好远啊。因为讲翻啲现实， 大概咁样先啦。 系啦，系啊，好啊。 现实度都有一啲啊，即系例如 P.S. 装甲嗰啲咧都有嘅，呢个电池装甲咧。佢係點樣嘅咧？咪就係做呢、這、一個首先有個電容就儲咗好多電嘅。咁當啲炮彈射埋嘅時候咧，佢就即刻通電啦。佢就會即係用一個好高嘅電力咧，就去將嗰個射埋嗰啲炮彈，即係就融嗰個啦，一係就即係改變佢嗰個軌道咧，就射唔穿個裝甲咁樣 咯。哇！咦，咁啊，咦，下次可以再講多啲， 再講多啲啦，係啦，係啦，好啦， 好啦，啊，呢一節係咁多先。 好，拜 拜。